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涉及到二手房买卖的纠纷，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很多。那可以说啊，二手房买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那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都可能会导致整个的交易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两起不同的案件。这两起案件，一起呢就是因为涉及到户口迁移的问题引发的纠纷，一起呢是涉及到这个亲友代卖房子到底有没有获得授权而引发的纠纷。这两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的黄莹法官。黄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二手房买卖的纠纷哈。因为涉及到像东小口法庭，可能受案范围包括整个天通苑地区哈。那天通苑是一个非常超大型的这样的小区，可能会有很多二手房买卖的行为发生，也会出现一些纠纷。那么今天呢，请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个二手房买卖的纠纷。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经过是怎样的？我们还要从这个房屋买卖行为这个事情本身啊，跟大家来说起。 好的，这是一个涉及户口迁移违约金的二手房买卖纠纷。在2012年7月23日，潘先生和江女士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谁买谁卖呢？ 潘先生是买受人，买房人，江女士是出卖人， 卖房人。 买房人和卖房人就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呢是以156万元的价格购买昌平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出卖人应当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之日起700天之内把他的户口。 700天。 对，700天。 哦，登记了这样的这么一个数哈。 对，他这个约定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就是他可能户口迁移也不是一件就是特别容易迁走的事情，因为这个出售人当时他可能是涉及他不在北京生活了，他是从北京要搬走，要将户口迁移到外地去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约定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700天应该是他们双方协商好的这么一个天数。 对。 是吧？ 对。 好，您继续说，然后呢？ 约定在700天之内把出卖人的户口从素贞的房屋之内迁出。如果没有在这个约定的时间内迁出的呢，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支付房屋总价款 5% 的违约金。 哦，那不少啊。 对， 总价款 5%， 他房子一共是150多万，那这样的话就得是7-8万的违约金。 对，7万多块钱的违约金。然后除了这个 5% 之外呢，他还约定一个逾期超过30天的还应该按天计算，是每天1/5%的违约金，按日计算的违约金，一直到这个户口迁出实际迁出之日，是这么约定的。 那看来这个买房人很在意户口的问题。 对，很多人买这个房屋是为了落户或者是子女上学的问题， 嗯， 所以说这个户口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是他这个户口能不能落，其实是他买房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他自然就非常关心户口的问题。 对， 所以他就会对在户口上进行一个很明确的约定。买卖合同啊，签完了之后呢？ 签完之后呢，江女士她就没有在这个合同约定期内，就出售人没有在合同约定期内将户口迁走。然后买房人就将出售人就给起诉了，然后要求他支付，违约金是分两笔计算的，就是按照合同约定，一笔是5%，一笔是逾期超过30日的，按照日1/5这么计算。 哦， 然后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呢，认为 就加到一起有多少钱呀？原告起诉 他那个5%的是7万多块钱，然后后面那个是每天。780块钱，这么就一天一天的这么往下算下去。 哦，那截止到起诉，这钱得有多少了？ 有20多万了。 20多万，那看来这个天数超了很多很长时间了。 对，他这个超的时间比较长，他这个是约定的是2014年就要迁走，他这个是到2016年起诉的，已经是1-2年的时间了。 哦， 逾期都已经1-2年了。 哎，那咱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问这个原告，就是这个买房人哈，他这么长时间户口都没有迁走，你有没有联系他一下，有没有问一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迁呢？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啊，因为这个出售人他是卖完房以后他就不在北京居住了，他就搬到重庆去了。当时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里他也是说他是又不想放弃这个北京户口，他不愿意迁到外地去，但是在北京呢，他又没有别的地址啊可以将户口迁过去的。 哦， 然后这事情就这么僵在这儿了。 那你不想放弃北京户口，当初干嘛这么承诺呀？ 所以说这就是他违约嘛。所以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他没有将户口迁出就构成违约，就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判令出售人向买受人支付未将户口迁移的违约金，这个违约责任其实还是比较重的。 这个违约责任他承担了，户口是不是该迁还得迁呀？ 户口的这个问题，这就是咱们说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啊，对呀。 像其他的像解押呀、办理过户啊、交付房屋啊这些违约责任是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要求对方履行，法院也可以是判对方履行将房屋交付的义务，或者是去办理解押，或者是去办理贷款，配合办理贷款手续，这些都是可以的。 嗯， 但是就是唯独这个户口的问题，它是公安机关的一个行政职能，我们法院处理的时候呢，也不能直接判决出卖人将户口迁出，我们只能是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判决他去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嗯， 只能起到一个就是敦促他把户口迁出的这样一个作用，没有办法说就是判决他将户口迁出。 哦，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还得由出卖人 他 主动去公安机关来办理这件事情。 对， 但是咱们会告诉他你得签啊，你要不签的话现在判了，你要再不签的话违约金还继续产生。 对， 咱们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问这个买房人哈，你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起诉呢？那当初你们2014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约定好了，怎么拖到好几年了你这个问题才到法院呢？ 因为他这个出卖人他是卖完房以后他就走了，最开始我们这个案子我们这个案子呢是那个公告审理的，这个买房人当时我们跟他电话是联系上了，但是他是不愿意出庭也不愿意过来接传票， 就是出卖人是吗？ 对，出卖人卖房的这一方人，他是不愿意过来参加诉讼的，所以当时买房人找他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因为他也不在北京。 嗯， 之前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是我们找了他很久，终于电话打通了，他说他就是已经搬走了，不在北京居住了，然后让他过来取这些诉讼的材料，他也不愿意过来，不参加诉讼。所以这个案子最终是公告审理的。 要缺席开庭的是吗？ 对，但是他自己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哦，缺席开庭缺席宣判的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到户口哈，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买房就像刚开始说的哈，他其实如果是比如学区房的话他是很在意户口的问题的。 对， 是吧？ 对。 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在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就是对于这个 买受人来说，如果说你有迁移户口的这种需求，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你首先要核实好这个房屋里边所落的这个户口，它是不是出卖人本人的户口。因为有可能说这个出卖人他当时取得这套房，他也是买的二手房，他有可能登记的是前一手的那个户口。 对对对 对, 对， 他是没有办法将这个户口迁出去的。 是的， 然后 这种事情真的发生过。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出卖人或者是他的家庭成员的户口，那你可以问一下，就是他的情况，他在北京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然后这涉及到他能不能实际将那个户口从这个 迁出去？ 对，然后呢，就是约定这个违约责任呢，就是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清楚，如果不能迁出这个违约责任，但是刚才也说了，这个违约责任只能起到一个敦促的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出卖人可以跟买受人约定好了，可以把这个户口作为一个合同解除的条件，可以约定说是在多少天之内没迁出的，然后可以解除合同。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万一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可以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他再去另行购买其他的房屋。 包括以前我采访过一个案件啊，那个案件也是比较有意思，也是涉及到户口迁移的。当初他们约定的过程当中，签合同的时候也约定的很好啊，说答应把这户口给迁出去。然后呢，这个卖房人啊，在这个迁户口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他的儿媳妇儿的户口呢也落在这个房子的名下，但他的儿子跟儿媳妇儿已经离婚了， 对， 离婚了。所以他虽然说我能够把我们家里人包括儿子户口全迁走，但是儿媳妇儿这个事情我弄不了。 对，他是无能为力的，对这个 问题。他无能为力的， 对。 所以他跟这个买房人商量说：“你看我这个问题怎么办啊？”但买房人说：“你要不把这个你前儿媳的户口迁出去，我户口进不来，那影响到我孩子上学的问题。”所以又打起了官司。 像这个，如果合同里面没有明确的约定说把这个迁移户口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下，解除合同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个 对 正常情况下，你一个买房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居住，这个户口它只是一个附随的这种目的，所以你要以这个为理由要求解除合同，应该是在合同里面有对这个情况得有明确的约定。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买房的时候真的是我很看重户口的问题，那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落实到笔头上，写到合同里来？ 对， 这样的话才会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才能够有章可循，是吧？ 对对，才能实现目的，不然你光是判违约责任，你也只是拿到钱而已，户口的这个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 是，就像我们这些案件当中也是这个样子。 对，就只能判钱。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买房人他本身他不需要落户的话，他也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有所考虑，因为你买这个房子，你有可能涉及到以后再另行出售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里边有别人的户口，可能会影响他再次出售的时候这个房屋的价值，以及他自己的违约责任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都要考虑周全了，是吧？ 对。 好，这是我们您跟大家讲的一起涉及到这种户口的问题啊，一起案件。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的事情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黄颖法官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户口迁移的违约金的案件。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请到黄法官跟大家讲另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涉及到这个亲友代卖房屋到底是不是获得了授权的问题。这个纠纷又是怎样产生的？下面呢，我们请到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是一起涉及到亲友代卖房屋的 二手房纠纷，这个房主是吕先生，他呢在昌平区的小区有房屋一套，这个房屋呢之前呢是出租的，他是委托了他的朋友王女士对外出租，他给王女士出具了这种出租房屋的授权委托书，然后到2016年2月份，他的朋友王女士在没有取得他出售房屋的授权的情况下，跟这个买房人签订了一个合同，然后并且收了买房人的50,000块钱的定金，然后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之外呢，他们还签署了一个叫做代理人关于代理权的承诺书，是承诺在签约之后5个工作日内取得房主的授权， 买房人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知道这个卖房人不是房主是吗？ 他应该是知道，这是法院审理的结果，是认为他当时对这个应该是明知的。当时他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示售房的这个授权委托书， 就是这个王女士， 对，他只是出示了就是这个房主的身份证的照片，就是他手机里出示了身份证的照片，然后出示了一下房屋所有权证的这个原件，然后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在他手里， 对，因为他一直是带这个房主在出租这个房屋，他是有出租的授权的，但是没有出售的授权，然后他当时出示了房屋所有权证的原件，然后出示了房主的身份证的照片在手机上给买房人看了一下，然后双方就签了这么一个合同，然后对于这个授权的问题双方签了一个代理权的承诺，是说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承诺在5天之内取得房主的授权，但是签订合同之后呢他就没有取得这个授权，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了。 对啊，因为你不能取得房主授权的话，你房子怎么过户？ 对，房主对这个代理的行为他是不予追认的，所以买房人他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他又另行购买了其他的房屋，然后他另行购买的这个房子呢，房价反正户型和面积什么的和原来的差不多，但是他多花了10万块钱购买了另外一套房子，然后他就来起诉，就要求这个 买房人告的谁呢？ 他告的是无权代理的这个代理人， 这个姓王的那个女士， 对，告的是王女士，就是要求他双倍返还定金，然后赔偿信赖利益损失。 他没告这个房主是吗？ 他把房主和那个中介公司都给列上了， 都列上了 ，因为他当时他那个起诉的时候，因为合同毕竟是以那个房主的名义签的，这个 对， 他无权代理，不构成表现代理，这个后来是在法院的审理结果中给认定的一个事实。那参加诉讼他们是都参加了，然后中介公司也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了。 这里我想问您一下，房主之所以长期委托他这个朋友带他出租这个房子，那房主是就压根儿就不在北京，不在中国呢，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 对，他是长期不在北京，好像是在国外，还是反正回来的不多。然后房主后来起诉的时候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出售的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呢。 您稍等一下，再问您一下啊，就是说房主当时开庭的时候来了吗？ 开庭的时候是代理人来的。 代理人来的。 对。 那房主他不知道这事儿，他又是什么时候知道呢？是直到这起案件打起官司来了才知道，还是说后来王女士跟他提了一下？ 跟他说了，他没同意。 他 就没同意。不知道是对这个价格还是什么合同的条款什么的，他就没同意出售这个房屋。 就是说我想问您，就是这个王女士她的答辩意见是什么，她为什么就怎么想的，就是说我当初没有经过这个房主同意我就擅自把这房子给卖了怎么样啊，这个他有没有讲在法庭之上？ 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自己没有代理权。 那他干嘛要卖房呢？你好好租不就得了吗？ 他当时就是说那个中介公司是为了促成那个合同就是逼得特别紧，当时就是介绍看完房之后就是说是中介公司催着他们签合同，说你先签合同再取得授权也可以，然后就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就签了这个合同。 然后中介公司作为第三人他又不认是吧？ 其实这个案子里边中介公司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像我们审理的其他案件也涉及到中介公司的责任问题。中介公司他对于签合同的时候 他是有义务审查，就是签合同的人有没有代理权，有义务审查他这个房屋的登记情况，包括抵押情况，还有查封的情况，这些应该是中介公司要去核实清楚，还得核实买房人的那个购房资格什么的，这些都是中介公司的义务。其实在这个案子里，中介公司也是有这个提供的这个居间服务，它是有瑕疵的。 有瑕疵的，的确是。好，那咱们继续说这个案子啊，后来这个案子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法院经审理就是认为双方签的这个协议没有经过房主的书面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房主的追认。 嗯， 然后他这个签的这个叫代理权的这个承诺书，就是承诺在签订合同之后五日内取得代理权。 嗯， 说明买房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对这个王女士没有代理权，他自己也是明知的，所以他不是善意的第三人。 嗯， 所以说这个合同他这个代理行为是不构成表见代理的。 嗯， 所以认定就是房主和这个买受人之间的合同没有成立，这个责任应该是由王女士去承担的。 嗯， 所以是判王女士返还这个定金，并且赔偿买房人的这个信赖利益损失，是判了4万块钱。 那作为这个买房人来讲，他既然是明知的，他还把这个合同给签了，他自己是不是也有些问题呢？ 他自己是有问题，所以没有支持他全部的诉讼请求。但这个案子里面，王女士是作为代理人，她的这个过错是更大的。 那为什么要支持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呢？ 就是因为她这个房屋没有买成嘛，就是因为房主不同意，房屋最终没有买成。 嗯， 她自己另行购买了一个房屋，就是她多花了一些钱嘛，多花了10万块钱，但是法院没有全部支持她，是判了一部分。并且王女士呢，她除了签了一个合同之外，他不是签了一个叫代理权的那个承诺书，他是承诺他5天之内他取得这个授权的，这等于是他个人承诺他要取得这个代理权，但是他个人没有取得，所以他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就除了返还定金之外，他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嗯，那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个买房人他是说我不知道王女士没有代理权是吗？ 他自己肯定是，一般像这种案子里面买房人都会这么说，但是他知不知道咱们不能依据他， 对 不能依据他的这个陈述，这个构成表见代理的表象得有这种客观外在的因素的表现，就是使得这个相对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理由相信他是有代理权的。但是这个案子里面呢，他签了一个承诺书，承诺在事后取得授权，说明买房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他对没有授权他也是明知的。 那买房人干嘛还要一定要买这么一个房子呢？因为他既然是从这个里面能够判断出他是明知的，他应该能够去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啊，他应该能够去预见到这里面所存在的风险，但是他还是签了合同，他还是买了这个房子。那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很有意思，他是太看重这个房子，觉得价钱合适， 可能是对这个房子比较满意吧。其实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很多像这种亲友代卖房屋的现象，也是未必都有书面的授权，或者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未必手续就特别的齐全。大部分的情况下，像这种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啊，这种代卖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一般也都是认可的，他这个是情况比较特殊。其实这种案子就是出现问题的这个案子也不是特别多，反正我们省里的案子这是有一些，但是大部分像亲友代卖，包括那个夫妻之间，父母拿着那个身份证原件，拿着那个房本就代签了，或者回去让那个家里人给补签一下，那个出问题的也不是特别多，可能这个买房人当时就是他可能是存在一种这种侥幸的心理吧，觉得说他们这个是亲戚关系，然后可能没有想到说会出现这种 房主不认可 不认可的情况，他就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他就认为可能是他认可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吧，可能存在这种心理。 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当中啊，真的是如果大家今后在买二手房的时候碰上了这种亲戚朋友代卖的情况哈，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审查，怎么去注意，才能够尽量去避免说像这种真的房主不认可啊，或者中间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的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买房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核实一下他那个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情况，除了房本上写的这个人之外，还得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不是他，如果已婚的话，这个房子是不是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很多情况下像夫妻共同购买的房屋，他可能就只登记一个人的名字， 对， 但是这个房子是属于两个人共有的，像这种情况下就得要求夫妻双方都得到场。如果说房屋所有权人 自己亲自不能签你合同，最好是让他本人签啊。如果说本人实在来不了的情况下，得要求这个代理人得提供书面的授权委托书，然后并且留存，就是买受人你不光是说我看一下就行了， 对 你得把这个原件你自己得留一份，这样以后如果说双方因为这个合同出现什么纠纷的话，这是算作一份证据，就是证明他当时有代理权的一个证据。在取得这个书面授权的情况下，还要求他提供房屋所有权人的原件，身份证原件，然后 不能说我拍一张看一眼就行了， 对，像手机上的那种照片，那很多人可能都会取得，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有点太糊弄了。 如果拿着房本的原件和这个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这个可信度就比较高了。如果还是不放心呢，你也可以通过就是找他要一个房屋所有权人的电话，你可以通过视频或者是电话，然后再跟这个所有权人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你毕竟可以把这个视频和通话记录的这些都保存下来，然后也可以要求中介公司去帮你核实房屋所有权人登记的这个情况，以及授权的这些情况。 中介公司其实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对。 对吧， 对， 你应该来核实一下这个卖房人的资质的问题啊，就是说包括委托啊什么这些手续，你应该，这是你应该尽到的事情。 对，中介公司没有尽到责任的话，我们也判过就是退还中介费的，或者是就是中介费没有付清的，我们也是酌定一个数，就不可能就是让就是支付全额的中介费给中介公司，他在这个里面他也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也是有过错的。 所以啊，涉及到这个问题，作为买房人来讲，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审查的细一点哈。像之前说的户口的问题，像我们现在说这个代理人他这个权限，他这个资质的资格的问题哈。 对，就是双方沟通的过程不能只是说，任何达成一致的意见得落实到笔头上，得写下来，得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然后沟通的过程包括通话录音也好，然后写的东西也好，或者是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这些都是要留存好，如果出现纠纷的话是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的黄莹法官跟大家介绍了这种涉及到二手房买卖的纠纷，谢谢黄法官。 谢谢。 好，黄法官再会。 哎，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周一、周二、周三的节目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工伤保险的问题。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法官，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说，一旦遭遇到了工伤，到底应该怎么办？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